路上天天都在晒，而你的人天天在忍耐，没有你日子很黑白，原来这样就是恋爱，我想要你在我身边，享受生命中的一切，我想要天天说，

在陈明1997年推出的专辑《仙乐飘飘》当中收录了一首歌《快乐老家》，这首歌由福克创作，充满了新疆的音乐风情，轻松动感的旋律多年以来广为传唱。 出游

初的